哎，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部即将上演的话剧，它的名字叫《生逢灿烂》。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请到了剧组的几位主创啊，赶紧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呢是编剧兼导演马岩，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您，还有一位是青年演员朱冠霖，你好。 嗯，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青年演员张瑶，你好。 大家好。 嗯，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部《生逢灿烂》呢，其实是一部年代戏哈，讲述的呢应该是大概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一直到2016年17年左右，横跨了将近30年啊。哎，想问问几位哈，还记得那段时间吗？大概80年代末90年代初，几位都出生了吧应该。 这位出生的比较早。 哦，张老师应该是还有印象是吧？还记得小时候 多少还有点印象。 是家里边什么样吗？还有印象吗？ 其实这个从家里这个住房的这个变迁呢就能够看出来。 哦。 据说啊，这个最早那个住房其实我已经不记得了，据说是合住，两家合住一个单元，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很普遍的一个形式。 哦。 就是一个单元房，这一个单元房里面呢是等于是两室一厅的这种房子。 哦。 但是呢这个两室分别住两家。是这个样子。 两室分别住两家。 对，分别住两家。 哦，就跟现在的合租似的。 类似这个样子。 是吧？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房屋非常紧张。 对。 对，这个分房子呢就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他已经算不错了，有地儿能结婚，这就算很好了。 嗯， 在当时。然后呢逐渐的随着咱们条件越来越好，一点一点的变，从这个合住可能变成了能搬出来住平房，平房住一间半。最开始合住的时候是楼房。虽然是楼房，但它是合住，然后慢慢的再出来呢，能够有独立住房了，但是是平房，然后逐渐再随着呢，他们一个是工作工龄时间长，这个级别逐渐往上提，分房的可能这个待遇越来越好，然后从这个平房再变到筒子楼， 嗯， 从筒子楼其实又变回到我出生时候住的那个楼，但是就是不是合住了，就是一家住两间， 就独门独户了呗， 独门独户了，这样，那逐渐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变迁过来的。 哎呦，那张老师，其实您还挺好的呀，对不对？一出生您也住楼房，我也是，我一出生就住了楼房。那个时候好像小时候其实住大杂院的特别多，是吧？ 对，其实呢，我虽然是住楼房，但其实也算是在大院里长大，因为一个是我奶奶家住在大杂院，再有一个呢，我其实因为那会儿父母工作又忙，而且那会儿我父母算结婚算是早的啊，我父母在家里又是老大，所以。有我的时候，其实我的爷爷奶奶还都没有退休，所以家里没有人看孩子，所以我从小呢是就送幼儿园，那个单位还不错，当时我父亲单位还不错，所以从八个月的时候我 就送幼儿园了， 幼儿园，然后从三岁开始就要在幼儿园上全托，我们幼儿园是用一个王府的大院改的，所以我从小长在王府那大院里。 呵， 在那个大院里度过了我学龄前的六年。 您也是背了呀。 身世显赫。 是是是。我就记得我们小时候那时候住大杂院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下午一放学，哎呦，就是好几个这个大杂院的小伙伴，同龄的小伙伴或者在一个学校的就全出来疯跑，就满的街。也不是大街，那时候都胡同，你知道吗？ 啊， 窄胡同啊，小胡同啊，死胡同啊什么的，就满胡同的就追着赶着的跑，你也不知道他干嘛的，反正也没什么目的性，跑着玩着吧。到了饭点了，嘿，谁家今天比如说要是炖肉啦，闻着味儿，炖鱼啦，就闻着味儿就奔人家去了哈。我们一块的一块的就一块吃一块玩一块闹，就觉得那时候能够在大杂院生活是特别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但是后来生活水平提高了，不都讲究上楼吗？对吧，住楼房上楼，我们家也上楼了。那时候我小时候其实住我姥姥家，在新中间那儿，后来上楼呢就换到了关东店那块，关东店北街，然后就跟这些小朋友全断了联系了，然后就觉得哟，一下感觉好像挺陌生的，下了学不知道干嘛，只能回家，回家做作业，等着我妈回来做饭。我们再问问马导呗，马导还记得小时候的一些生活片段吗？ 我是住的还好，我记得原来有一个筒子楼， 嗯， 对，那个东西。然后我出生也还算比较幸运，在这个父母单位分的房子里， 嘿， 所以一个院里呢都是爸妈的同事， 加上这个上学的时候呢，也是小学也在这个小区旁边， 嚯、哦， 所以就是爸妈开家长会跟上班似的感觉，就 是觉得很命运很悲惨。 包括还在那个对，还在父母的单位那个澡堂一洗澡，都是见着那帮叔叔阿姨、 好 大爷什么的，就是 千万别犯事儿。 对，然后加上这个，可能学校老师有的时候也是这个厂的职工，就学校老师的配偶吧， 哎、 他的爱人也是厂的职工、哦，所以就感觉没有跑出这个圈来。我当时住在浦王峪那边，就是就这几个厂，包括这个都是宿舍，其实现在叫小区，当时就叫宿舍。这个楼的他爸他妈干嘛的，谁都清楚。 嘿， 对， 也算是有点像那种大院的感觉， 对 是吧？ 对， 这我们里头唯一比较年轻的，应该就是90后的朱老师了，是不是？ 哎，对对对，我是出生1993年 啊，你这么小呢？ 对， 长得有点狠。 对，我这属于，我就当您是夸我吧。 不好意思啊，我这人话比较直， 我这算93年的小奶狗啊。 有，是是是啊，这不刚25吗？ 对啊，25，我就比我们导演更幸运了 啊！ 我这一出生呢，然后因为我们家是，就是平房， 哦， 然后还是一楼、二楼，属于这样的平房 别墅啊、 嗯， 对，就是也不是别墅、 啊，别墅啊， 因为 我才明白过来， 不是，这个不是，我们家是这么着，就是我们家也是在一个院里头， 哦、 然后呢，大家都起的平房、 哦， 就是自己起的那种， 是是是、 嗯，然后一层二层有那么着， 哦、 对，然后我们家那房是中间劈出一半来，然后一边呢是我爷爷奶奶住，然后一边呢是我叔叔跟我婶住， 嗯、 然后我爸跟我妈呢是在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地儿，然后是楼房是六楼， 嗯嗯， 哎，大概是那么一个情况，然后我是小时候都在我爷爷奶奶那儿度过的， 哦， 对。 所以平房啊楼房的感觉都体会过， 对，都体会过的那么一个、 挺好挺好，生活也挺丰富的。为什么要聊这么多咱们小时候的一些生活状态呢？其实咱们这是一部年代剧啊，对吧？那这几位我们觉得坐在眼前的几位主创都挺年轻的，现在有很多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一些作品，但是也不会写那么老远的，是吧？有点年代剧的感觉了。那为什么会想要创作那个年代的这么样的一个题材的剧目呢，马导？ 嗯，因为其实本来就有这种想法，因为之前做戏都是做现实题材的、都是讲现在的生活，然后从爱情讲到亲情，然后讲到友情，感觉后来有一直心里慢慢觉得应该可以做做这种年代戏，有一种至少是有那种时代变迁的，就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这种命运的这种故事。对，当时特别就有点像那个港剧有一创世纪 有、 那种状态的，我这其实觉得如果在我的这个事业里头能做一个那样的剧，我觉得 哇 应该还不错，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我们说第一步嘛，然后也是为什么做这个，也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今年的有一个大的一个方向是这个讲述改革开放嘛， 对，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很多人觉得可能很远，但其实很近， 嗯， 因为我们现在的衣食住行，包括我们这个所谓的海淘啊，包括我们办签证，包括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互联网文化，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政策才会有的这种生活。所以呢，我就把这个40年，其实是从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到21世纪的两个十年、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拼贴。我发现大家过的生活的方式可能不一样， 当然了， 生活的这些种类在变化，但是大家所有人的状态，就对于爱情啊，对于亲情的这些状态，全都是一样的。 嗯。 就是而且反而在我心里我觉得可能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样的生活更纯粹， 嗯， 对，包括2000年前后的生活，就是因为时代变迁太快了， 对， 从原来的这种就是我们是赶上信息时代爆发的那一步， 嗯嗯， 我们就觉得世界变化很快，但是我们的内核并没变， 嗯， 对，所以我就想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实际上观众看完之后不见得是有那种太多的感慨，而是觉得可能我们现在所追求那种纯粹，实际上不应该去从社会里，而是从自己身上找。对，可能不需要太多的复古的东西，而是需要的更多的对现实生活的一种 怎么说现实意义吧，这种东西。 对，我觉得很多的观众可能看完这部剧以后会感同身受，觉得哎，这就是我们曾经真实的生活，会看到一些人物的影子啊，就像自己或者是我身边的某一个朋友、同学、家人，哎，他的这段爱情，这不之前也在我自己身上发生过吗？是吧？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但其实我觉得越是这种接地气儿的这种作品哈，它在剧本的创作的过程一定是非常困难的。好像我们都见天的看着别人的生活就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甚至都是自己的故事，但是能够把他们都全部搬上舞台，我觉得又是另外一码事了。这个创作的过程是不是比较的困难呢？对于您来讲，或者说难点在哪里呢？ 其实在于角度，就是我们做戏的角度是观众的角度，就从观众欣赏角度，只要观众首先得明白这个故事，然后再说意义这些事儿。尤其是像这种年代戏，我们开始创作之初，我们就说不要太想着里面有多少意义，就是我们把这个观众觉得，当时确实发生这样的事儿，确实有这样的人，其实是比较，困难吧，但并不复杂，就是其实需要的是怎么说呢？需要的是，有些时候真的是放弃一点自己所谓的艺术的执念，去吸收更多的信息，去思考，去筛选，然后再进行艺术加工。可能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过程吧，因为毕竟现在很多的作品，我觉得可能太过于追求一种所谓创作者个人的一种执念。 对对对， 其实应该放下一点，毕竟我们这个戏剧也好，或者影视作品也好，这种东西是要融入市场的，要是呈现给观众的。 对 对，所以这个方面可能是比较困难点，对于我个人来讲是比较难点，主要放下这种创作的以往的那些坏的毛病一些东西。 1986到201630年间，哇，真的我觉得应该是写了两代人的故事，是吧？我们先问问吧，张老师，您在剧中扮演的是哪个角色呢？ 扮演的是这个王胜利。 王胜利 啊，王胜利，这个角色呢，也应该算男一了， 男一必须 男一都胜利了嘛， 对，文人比较老实，对吧？也不计较， 对 啊，憨厚。 但其实他的难点就在于这儿了，因为这个导演创作的时候，我后来跟他聊，我说你是不是并没有说像写一个以往遇到这种戏里边是一个纯正的角色，说还不苟言笑，平时说到什么都是这样的感觉。不是这样的效果。他这个人物呢，也有他自己很淘气、很调皮的地方。哎，平时呢也愿意斗两句嘴，没事刷两句贫。 是， 哎，而且生活当中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哎，不是说像过去一写正面形象就完全一点什么什么这种没有， 那太单调了。 哎，对，这个人物反而写得很真实。所以呢，我在创作的时候就得把握好这个度。 哦，其实之前呀，就像刚才咱们张老师提到的，有一些这个正面的人物的时候，我们都写的比较高大全，或者说是把他一方面的特点写的特别的淋漓尽致，很突出，这样的话我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但是现在这个剧本的创作包括演员的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观众对于他们的要求就非常非常高了，你必须这个人要多面化，对吧？你如果只是一面的话就会很单调， 对， 看起来很没有味道。 哎，对，而且其实真正生活当中，你说那样的角色多吗？ 没有几个， 哎，对呀，很少。这反而是这种呢，可能身上略微有一点小缺点，但又不致命。哎，这种角色其实还是很多的。 对，谁不都是有血有肉？谁不都是有毛病的？有缺点的，也有优点的，对不对哈？这样看起来才更加接地气儿， 哎， 更真实，是吧？ 对， 来再问问，冠霖，冠霖剧中扮演的是， 哎，我扮演的是张立本。 哦，张立本， 对， 哦，那应该是跟张老扮演的这个角色是同代人，是吧？ 对，我是跟他用现在的话来说，在戏里边我们这叫老铁， 老铁， 对对对。 但是你这个性格好像跟你这个老铁啊截然相反，人家是个老实人 听说你挺鸡贼呀。 哎，也不能算鸡贼，反正就特别贫的那种。 哦，特别贫。 哎，特别贫的那种。 哦， 啊，对，他是那种，他演的这个属于这就老实人， 老实人。 哎，对， 然后说话呢一板一眼、 哦、 啊，我演这个呢，我就属于我为了衬托他特别老实、哦，然后我就变得特别的贫。 哦， 对， 那你贫得有道理啊，对不对？你得聪明啊，你才能贫得出来呀、啊。要是一个对吧，脑子也犯木的，对吧？你说不出什么来，你也贫不出来，贫不到点上吧、嗯，就是这意思。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他一般是属于这个比较说讨厌话的那么一个人，对， 说的都大实话。 对、 哎、对，我就觉得你们俩这个搭配吧，有点像这个说相声的这个感觉， 对， 一个逗哏的，一个捧哏的， 对， 是这意思吗？ 对、 啊、 对， 马导在创作的时候是有意而为之，创作了这样性格截然不同的这么两个角色吗？ 对，刻意的创造一些差异。 哦， 对，包括他们的配偶，包括还有两位男演员也是，都是这样，他们创造一些差异。 哦， 对，但只有这个，只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就是他俩的孩子那一辈的角色是性格是一样的。 哦， 对，但办的事儿不一样。 对对对对。 冠霖啊，你扮演的立本这个角色、哎，你觉得他身上最吸引你的一点是什么呢？ 他就是我是觉得哈，就是张立本这个角色呢，你看似他贫， 嗯， 但他说的都是，就是刚像导演说的一样，就说的都是实话。在当时那个年代来说，说的都是实话，所以他会比较招人烦。 哦， 就因为现在包括他这个社会意义也是一样的，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或者现在社会上的人，他不愿意听到实话， 有点太直接，接受不了。 对对、哦，当然他的这张立本这个角色，我觉得情商不是那么高。对，他说实话，因为情商高的人，咱们所谓叫说实话，他会委婉的把这个实话说出来。张立本是、嗯、就是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直给。 对，就直给。然后戏里边呢，有一个人有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说、嗯、张立本啊，你这个我哥老夸你，哟，那你哥夸我什么呀？你早晚得死在你这张嘴上。 身边还真有类似这样的人， 有 心直口快， 对 对吧？开着玩笑的就把这事儿说了，但是呢，让你觉得心里头还挺触动的，是不是这意思？ 对， 有的人呢喜欢啊，喜欢的就不得了，就觉得愿意跟你这样的朋友交朋友，因为你心里心无旁骛嘛，对吧？嗯、实在。但有的人就觉得，哎呦，敬而远之，这样的人太伤人。 嗯，啊、对。 那剧中王胜利对张立本怎么看呢？他们俩关系又如何呢？ 其实呢，我感觉啊，不见得说的对啊， 没 探讨吧，咱们探讨吧，是不是啊？ 这个确实，因为两个人呢，应该是从参加工作开始就在一个厂， 对， 而且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关系又非常不错，并且呢住的也很近， 哦， 而且确实是他这样一个很直白的一个人呢，跟他交往不需要花心思， 不累， 因为其实王胜利这个人呢。也是一个，你从他台词里就能看出来，就是他追求的是什么？我能踏踏实实干事业。 哦， 哎，他也不愿意在这上面花什么心思，所以他喜欢跟张立本这种人交往，因为跟张立本这种人很简单、很直接。 对对对对对。 哎，平时呢没事呢，这个还能够逗两句贫、 嗯， 哎，也挺乐呵的。 嗯， 哎，是这个样子， 很轻松。 哎 啊，所以呢，俩人是好朋友，对吧？ 哎、 其实看似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但是本质这条道走的是相同的道哈。好，那今天我们上一节呢时间就差不多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即将上演的这部话剧《生逢灿烂》，我们也请马导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轮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吧。 哎，我们这轮演出是9月18号到20号，然后每天晚上7点半在龙福剧场。 嗯， 对，北京龙城福剧场。 嗯，好，那关于其他的角色，关于整个的这个剧情等等哈，我们在下一节当中呢继续为大家做介绍，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话剧《生逢灿烂》讲述的是80年代末打火机厂工人王胜利和玩具厂财务罗琼喜结连理，王胜利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勤恳工作，和罗琼的小日子越过越好，幸福生活马上就在眼前，可是一封下岗通知单却放在了王胜利的手中，从此以后不变的是养家糊口，从工厂技术副科长到下岗自己开启了小卖部谋生，生活却充满了变数，既有子女升学父母养老的琐碎，也有人性面前的大是大非。今晚演艺群会节目就和你一起感受这生活的味道。 哎，猴哥，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刚刚我们一直在聊到的这部话剧《生逢灿烂》。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几位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编剧兼导演马岩。马导您好。 大家好，大家好。 嗯，欢迎您。还有本剧的青年演员朱冠霖，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好好，欢迎您，欢迎您。还有我们的这个青年演员张瑶。 大家好。 嗯，欢迎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因为这部剧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时间跨度是比较大的，1986年到2016年30年间、那么给大家呈现的也是两代人的故事哈，非常的有看头。那么里边呢有很多错综复杂的情感线，比如说父母和孩子们这一辈的爱情线，当然了扯不断的还有亲情友情等等等等。那能不能首先也请马导给我们捋一下，简单的捋一下哈，咱们这部剧当中的这几条情感线。 好，哎，这个说来话长，对，也我们简短截说。 好， 其实就是主线是王生利跟王生利，他这几十年之当中的这个从青年时期到中老年时期的这个过程， 嗯， 主要以他为主线。 是，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的友情跟爱情，他的这个说白了就是刚才说老铁这个张立本， 嗯， 还有这个他的爱人罗琼，对，罗琼也是那个毛绒玩具厂厂花， 嗯， 对，长得很漂亮 啊、 但是我们找的女演员也很漂亮，对，很漂亮，对， 什么叫 差点说 什么叫也很漂亮？我想问一下，这位演员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应该在做饭，应该在做饭啊。对，然后同时呢，也是这个王生利跟这个罗琼，他俩介绍人恰好是张立本未来的太太， 哦， 哎，赵芳是当时的对象，对，然后呢，他俩人两家人呢还是同时怀的孕，然后同时生的儿子，本来俩人还想结个娃娃亲，但没想到，哎，俩儿子， 你说兄弟呗， 然后当中呢还有这个我们厂里的大学生，这个李有才。 哦， 哎，李有才跟他的妹妹叫李淑英，然后李淑英跟这个我们这个女一罗琼两个人也是一个办公室的。 哦， 而这个李有才呢，是跟这个我们这二位张立本还有王生利也是 一个厂的 ，而且是这个厂的大学生， 哦， 年轻有为，最后成了这个厂的厂长了。 嗯， 对，然后 叫有才嘛， 对 吧？ 然后呢，还有这我们这里的这个其实也不是反派了啊，就是刘福全。就是厂长儿子，第一任老厂长的儿子。 哦哦哦， 对，这样的这么一代人。然后刘福全的爱人呢，就是刚才说的李有才的妹妹李淑英。 哦， 对对。然后李有才的这个爱情线呢，我们就到剧场里，我们不揭开，我们到剧场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先做一个卖个关子。 是，听说这个男一还有女一王胜利和罗琼这个故事，或者说是。他们是有人物原型的，对吧？ 哎， 对，嗯，当然了，人物原型是有自己的故事的。同时，马导还借鉴了自己父母亲的这种真实生活，是吧？有一些故事的元素也融入到了自己的剧本当中，是吗？ 对，因为开场这个罗琼跟王胜利的相亲戏，就是我父母的这个原版对话， 哦， 类似原版对话吧。 哦， 对，就是先是这个两个人到这个餐厅里。到我们这里面本里写的是新桥三宝乐， 哦， 对，就是，但其实呢，他俩是在老莫 都不错， 对对对， 啊，一个南边，一个西边， 对对。然后呢，这个开始的时候就是这里面王生利就用这样台词说：“这个灌面牛肉太甜了，啊，这个汤味也不对，这个哪也有错。”当时我父亲也是说：“这个西餐啊，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对。 哦” 然后弄得我妈这个特别心情特别不好。所以呢，就直接跟他说啊，我条件特别简单，一二三四五。但其实这几个呢，从我父亲从这个王胜利的身上一看，哎，哪样都不符合。 哦。 但是呢，王胜利呢却说呢，我都不会做， 嗯， 我都会做， 嗯， 我做的比谁觉得好吃， 哦， 哎，而且又能做家具，又能修自行车， 嘿， 哎。然后我妈一看这样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上了贼船了。然后俩人就很快就步入了婚姻殿堂。对，还有因为当时这个我父亲说的，我估计是关键的一句话，就说这个只要结婚，我们单位就分房。 哎呦， 这里面 这句话太管用了。 哎，我就跟现在这个买小汽车，或者是这个我北京三环边有房，这个也是一个道理，可能是。 哦，刚才你说的等于是爸爸妈妈当年是闪婚了吧，算是。 对，认识好像认识不到半年，三个月吧。因为我是怎么知道，因为当时是我小时候我父母都比较忙，然后呢经常我印象当中就是上小学之前老 包括上小学的时候低年级老带我去新疆三宝的吃自助餐，嗯，当时还有自助餐还挺便宜的，比现在便宜还好吃， 嗯， 然后每次到那儿他就跟我讲，我这个你爸呀第一次见着我呀就在这样的西餐厅里说然后就是 所以这段故事对你印象特别深， 很深很深，包括我自己个人也是这个闪婚一族吧， 你也是闪的呀， 对，认识没有多久，半年也就不到一年就领证， 哎呦那够快的， 对， 其实你这个年纪闪婚就大家还可以理解， 对， 爸爸妈妈那个年纪应该是八十年代吧， 对，他们是八二年结的婚， 哦， 领证， 你想想那个时候对于闪婚都没有这个词， 对， 大家也不理解，那么短的时间双方父母你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担心呢？ 我估计也是吧，反正也是考，据说也经受了不少的考验。 哦、 然后呢，像我父亲，因为他瘦高个，但是从我这儿看不出来，就是瘦高个，这个也是 皮随妈妈，随妈妈， 对， 咱随妈了。 皮肤比较黑，然后我的姥姥呢，就给我爸起了名字叫小黑人。 哦， 对，然后呢， 好嘛， 对，然后我奶奶对我妈也是，又让我妈跟我说，其实我妈不会做家务， 哦、 也不会做饭。 哎呦，那个年代不会做。 因为我母亲是老幺最小的那个、 哦、 他上面我有两个舅舅、 哦、 一家就三个孩子， 嘿，可不就疼的呀， 对，然后呢这个啊不能说不会做的不太好吃，我怕他听这个节目， 妈妈也没有在听这个节目吧 从小到大确实我父亲做饭一直，然后我奶奶就是我奶奶走的比较早，然后呢我妈就跟我说，其实原来最早的时候照顾我奶奶也是我妈妈去照顾、 哦、 然后也做饭啊什么的这样， 嗯嗯，哎，你觉得或者说咱们另外两位嘉宾也可以多聊一聊，你觉得父母那一辈的爱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的爱情？张老师， 我感觉他们那个时候的爱情吧，相对于含蓄， 嗯， 而且但是这种含蓄的感觉呢，要跟现在很多年轻人比，我感觉他持续的那种绵长的感觉，含在里边的那种状态、 嗯， 就是，我估计可能要搁到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理解不了。我父母谈恋爱是两年半， 嗯嗯， 但这两年半呢，他们是每两个星期才能见一小时， 啊，不在同一个城市是吗？ 不，其实。当然你也知道在北京这个地方，如果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相当于异地 啊，对，差不多、 其实我父母呢是算是一个单位，但是他们单位比较大、 哦、 他们单位比较大呢分的地方就不一样， 明白了， 然后呢我父亲呢离咱们这块很近，在建国门这边， 哦， 我母亲在中关村那边， 哦、 那你在那个年代又没有什么车，你就靠自行车，那而且平时工作也都很忙，那会儿一周是上六天班， 没错， 所以呢他们见面呢就是固定的、 嗯、 每两周见一次面、 嗯、 然后呢都是我父亲呢上我母亲他们那个住的那个地方那胡同口等着、 嗯嗯、 出来两个人一起压马路、 嗯、 逛一圈回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偶尔可能赶上有演电影啊，两个人一起能够看一场电影，所以虽然说两年半，其实真正见面的时间并 不 是很长啊、嗯、但是呢他们的之间的那种情绪就是一直，你其实在我看我父母跟家其实聊天并不多， 就现在是吧、 包括不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其实他们的中间的语言交流其实 并不多、哦、 但是很多能够从他们的眼神小动作、哦、一些很简单的东西能够看出他们之间那种关爱，跟咱们现在年轻人就不一样，咱们现在年轻人恨不得全天下都要知道我们相爱了， 对， 那个年代就即便说我说那会儿就谈恋爱了，两个人一起走在一块儿，肢体上都没有接触的，什么跨一下都没有的、 哦、都不会黏在一起、 都得是并排走说话甚至来个熟人就得赶紧分开， 我又呵，那时候都不好意思， 对， 太含蓄了、 对， 但是这种感情才会绵长， 对， 才会持久。 就感觉你看这个，我感觉他们，尤其是那个年代下来的，他们那种情绪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有时候理解不了的。 嗯嗯， 就感觉我现在是也结婚也有孩子，我感觉一天要是不回去，要不怎么聊天，老感觉别扭， 少点什么， 对， 是吧？ 他们那个你其实吧不怎么聊天，但其实你要一说什么，两个人互相心灵都是通的。 对对对，而且他们的抗压能力特别强，现在年轻人可能面对感情的时候来得快去得也快，爆发力特别强，但是持久力就真的特别差，所以离婚率也特别的高啊。对于感情的怎么讲的真实的程度也没有父辈那么的持久。 对， 我们问问小猪， 啊，那个我也没了解你的个人情况问题啊。你对于现代年轻人对吧，90后嘛对吧、啊、现在我们经常不就是说90后对待感情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对待感情就是对对方好，就是延续了我的父辈，然后我的爷爷辈。 哦，真的？ 对 啊， 对， 怎么好？就是天天 就是好，就是想着对方，然后有吃有好的吃的就给他， 哦、 然后 好事都想着 钱就给、哦、啊，对，就属于这样， 房子车子全给 啊，就给， 我、 哦、只要有就给、哦，然后不够再问他要，对。 就是说爷爷奶奶的父母那辈儿的感情的这种特点、嗯、其实在你身上也有所体现，你觉得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对90后的爱情观会有一些误区呢？ 90后已经老了。对，现在都00后了。 我的天、啊、 对。 00后的天下了是吧、 嗯、对。 其实刚才我记得在上节目之前马导也说过一句话，就是说自己父母的这种爱情对于感情的这种态度，到自己身上其实并没有变。哎，这是我觉得挺诧异的一个观点。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 对。 但是为什么在你的这身上没有变化呢？ 我估计可能是因为从小到大吧，就是没有怎么离开我家太远。 嗯。 看到的就是这样的这个父亲跟母亲之间的这种情感， 嗯， 他们俩之间，然后他们俩之间在一起的那种点点滴滴，可能是也是培养我这个爱情观啊，包括家庭观点，就像结婚之后的这种家庭观、婚姻观也是一样的。 嗯， 对。 咱们回过头来说说演员吧，好不好啊？这次呢，听说咱们的这个整个的演员班底非常的强大呀， 对， 一共12位演员啊，咱们也是经过了层层的考核、层层的选拔。才最终选定他们啊！不要乐啊！你们都是最优秀的。你看，有一非常优秀的话剧界的这个翘楚，对吧？话剧演员也有，影视剧演员也有， 对， 音乐剧演员也有，对吧？而且呢，刚才马导还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其实把我们剧中这12位演员，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甭管是男演员还是女演员好，放在某一部剧当中，那都是响当当的男主或者是女主，对吧？都能够撑起一台戏，就证明各自的实力非常非常的雄厚。但是、嗯、其实有的演员在咱们的这部剧当中戏份非常小非常少，但是为什么会吸引着大家全都来了咱们的这个剧组呢？马导，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嗯，这个还真不知道。我觉得肯定不是因为个人魅力，肯定不是因为个人魅力。 谁说的？刚才他们俩还说呢，尤其是张老师，是不是？春节之后听的有这个戏的消息，就粘上您了，说必须我请您吃饭。我告诉你，我也得演这个角色，是不是？后来连考试都没考上， 考了 、哦。 而且我当时一听有这个戏，其实当时在春节前听到有这戏的时候。就私底下这个马导就给我面试了一下。 哦， 当时 在饭桌上 还有这事儿呢，我都不 面完了之后说，哦，这个还可以。然后他加了加菜，哦，这个还可以。 哎，这个， 然后我就定下来了。 哦，对 ，其实我个人前几天稍微分析了一下，因为这次演员也把我精致了，就是都非常的棒，确实非常棒。我可能是因为这部戏对演员的要求以及整个的要求就是可能。不需要他出多少彩儿， 嗯， 但是他需要很高标准的去完成这个所谓这个表演的工作， 嗯嗯， 对，所以这对于演员来讲也是应该说是一个经历吧， 嗯， 对， 是，哎，那咱们剧组建组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其实建了半个月了， 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哦，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话剧啊，就整个的。建组排练和演出的时间的周期其实并不是特别长，大概也就是一个月左右。 对， 一个月左右。那这半个月的时间，包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故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的？ 嗯， 演员之间的，演员和导演之间的，对吧？咱们都可以说一说嘛。尤其是那些剩下十位没来的，我看有谁。是吧？好心痛，好童心，啊！王啸天、张欢石、马东辉、张艺冉、王赛、孔令鹏，还有霍亚楠、韦伟、周朴玉毅，是吧？ 对， 啊，这些没来的， 嗯， 都可以叨唠叨唠他们，有什么不该说的、该说的都可以说一说嘛。 嗯，首先我们这个剧组里面的所有演员呢，都年龄偏老一点，对，因为现在其实说白了，很多小剧场话剧，或者说是有些也不是小剧场话剧了，很多这种。 戏剧舞台上， 是 其实大多数90后的演员， 嗯， 但是我们这次招来之后，没想到就是很多80后的演员在这个组里面，对，所以他们的，所以我们整天就跟上班的点一样， 哦， 哎，他们没有晚上也没有太丰富的夜生活 啊， 白天呢也有早上起来健康的生活， 对，玩不动嘛， 哎，对，他们每天跟上班一点就九点半到下午六点半，然后中午有午休，就跟一个上班一样， 哎呦，吃个饭是吧？ 对， 哎呦，听说咱们伙食还特别不错， 对，啊，相当不错， 哦，好到什么程度？我听说一般不都是盒饭吗？对不对？ 我 不存在盒饭的问题， 我们有炸鸡， 对，炸鸡，然后 还有炸鸡，啊，还有啤酒， 啤酒是没有的， 工作 不能说 工作， 不能说 啤酒，对，但是各种饮料是随便供应的， 哎呦，对，包括水，然后这个包括我们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谁迟到啊， 嗯， 谁请客。 哦， 哎，所以最近中 头天晚上大家都住这儿了是吗？ 所以最近中午都几乎天天开席，对不对？ 哎呦，啊，总有迟到的是吧？ 对对对。对， 行，那刚才咱也聊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网友朋友呢也跟我一样啊，非常好奇那么即将上演的这部话剧《生逢灿烂》究竟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今天呢我们不过多的剧透，但是我们特别想提前过过戏瘾。那么既然呢剧中的一对好朋友啊又是男一男二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咱们就能不能给大家提前来展示一小段剧中的情节和台词呢？马导，咱们选一段好不好？ 好好，嗯，就是我们那个开场那一段， 开场部分， 对，开场王胜利和这个张立本两个人的一段对话，就是在见罗琼之前。 哦， 对对对， 那这段很重要啊，对吧？ 对， 那咱们准备准备，咱们3、2、1，开始。 啊，胜利，下班了，穿这么精神干什么去啊？ 哟，李大爷。我见个人去。 哟，胜利，是不是上次郑大姐给你介绍那小学老师啊？ 嗨，刘大姐，人家压根就没看上我。 哎，胜利，哎，我听说这次张立本给你介绍的小罗，那姑娘我见过，长得可水灵了。 张立本那不靠谱的您还不知道吗？我呀，就是去瞧瞧，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咱们厂张老光棍王胜利相亲去喽。 嘿，刚子，你个臭小子，小心我回来收拾你啊。 老爷，您是王胜利？ 嘿，我这差点没认出你来啊！哎，你还别说啊，就这么一捯饬，还挺精神。哎，我跟你说啊， 嗯， 这罗琼可是毛绒玩具厂的厂花，听说咱厂长儿子刘福全那是死皮赖脸的追，人家愣是给拒了。哎，可这刘福全臭不要脸，天天跑人玩具厂门口堵人罗琼，可就因为他是咱们厂厂长的儿子，谁拿他也没辙呀。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我对象赵芳和罗琼那可是发小啊，有他当你们俩介绍人，哎，一会儿，哎，你要是见着罗琼，你就往人姑娘身边，哎，就这么一凑，哎，肩并肩的往前头走，哎，你当着刘福全的面，哎，当着他的面是又有说又有笑。我告诉你，他刘福全，他就算是，哎哎，我说你别跑，哎，王胜利，你回来。 哎呦，人家那是坐办公室的会计，你能看上咱车间工人吗？你真是， 我看呐，算了吧。嘿，兄弟，别呀，我这为了让你见识人家一面，下多的功夫呀。哎，要不是我们家芳和他的关系，人家还不一定见你呢。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你说就我长这模样，我 又不是谈庐山恋，要那么漂亮干嘛呀？ 哎呦，行了，你拉倒吧。 哎，媳妇儿，这儿呢。 得嘞，嘿，非常棒，非常棒哈！我觉得三位演员特别的进入了状态，尤其是刚才咱们张立本和王胜利两个角色，通过简单的几句对话就能够了解他们到他们的一个角色的特点。王胜利就是特别憨厚，特别内敛啊，觉得什么事儿都可能不行，咱们就退让退让哈。那张立本呢，就是有点油嘴滑舌的感觉，但是其实也是为了王胜利好， 对， 是吧？哈， 对。 那这么年轻的，虽然是80年代生人，但是要演自己父辈的这些角色，会不会有一些困难和问题呢？难点呢？尤其是像小猪这样的， 我呀， 啊， 刚导演说我们组里差不多大部分是80后，然后我是90后，而我感觉他找我来演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可能我长相比较老啊，对， 就刚才我说的长得有点狠， 有点狠，对，难点，我觉得可能我还好 哦， 对，还好，因为我是在学校，然后到后来毕业出来之后，一直演的都是年纪过大的角色，跟我本人都不相符的， 所以有经验 的。对，这是其一，其二，其实，在那个年代，我们刚开场也是20多岁， 嗯嗯嗯， 对，只要就是。回到那个年代就比较单纯，你像一般我们排练的时候都不玩手机， 对 对，然后这个那年代没有手机， 那当然了， 对，大家都互相聊天这样的，嗯， 而且我知道咱们剧组还正在举办一个征集父辈感情故事的这么一个活动，是吗？嗯， 对，是的，是的。 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活动的征集呢？ 因为可能就是我们经常说就是父母间的爱情，父母爱情就是那个年代就很纯粹， 嗯嗯。 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又高速又快速，有的时候可能过了一年可能就感觉很快， 对， 所以我们想就是算是用这个机会吧，让自己跟父母去沟通一下，了解他的父母是什么样的。 哦，其实我觉得看这部剧也是一个很好的回忆的方式，是吧？ 对， 回忆回忆当年，回回自己的曾经的青葱岁月，所以我觉得这部剧不仅仅是曾经经历过的那些父辈的朋友们可以去看，我们当代的年轻人也可以走进剧场去关注一下，是不是？所以最后咱们几位也分别的发出邀请吧，邀请咱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关注咱们的这部话剧《生逢灿烂》。咱们先从张老师开始来。 好。我感觉呢，这个戏呢，虽然可能描述的是我们父辈的这样一个事情，但其实从人物的情感上来说呢，它对于我们现在是一种传承，一种借鉴，也描写出了我们现代人的这种心理的一个状态，所以也非常希望呢，除了咱们有父辈的这样的观众，也有咱们年轻的演员，也进剧场呢，跟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个年代的那样的一种情感。 嗯，好，小猪。 嗯，生逢灿烂讲述了30年的故事，那么这30年中国发生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希望经历过这些还有没有经历过这些的朋友们呢，到剧场来经历过的朋友再重新体验一遍，没有经历过的朋友来了解一下我们这部戏生逢灿烂。 嗯，谢谢。最后马岩导演。 对，这个虽然是年代大戏，但是呢我们会用很多搞笑好笑的情节，让大家轻轻松松的在舞台上看过30年，然后展望未来30年，就是哪怕是看一个小戏度过一个小周末吧。 对对 对， 对，最后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演出时间和地点， 是9月18号到9月20号，每天晚上7点半在龙福剧场。 嗯，好，也预祝我们这次的首轮演出《生逢灿烂》首演成功。 好，谢谢，谢 谢， 谢 谢， 谢谢，也再次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感谢您的收听和支持，也邀请您不要走开。歌曲以及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的《听听躺耳朵》。 喧闹的城市挤满了高高的楼房，就像雨后的野草在阳光下蓬勃的生长，你穿过一条条街道掩饰不住内心的沮丧，你那不景气的工厂劝你回家歇业待岗，孩子上学老婆要吃饭，父母还得赡养，今天你才感觉是栋梁，再沉的重担也要扛，你说活着就该争口气，从此不管刮风下雨，清晨总传来你的叫卖声，大米油条热豆浆。哦，老王，你像那磨损的车胎经历过风霜。哦，老王，你修修补补还要奔向前方，向前闯，别趴下，我祝你身体健康，前方的路崎岖又漫长。 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aco。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